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93集。黄夫人冷冷一笑，然后用袖子扇着微微飘落过去的硫磺烟雾，冷笑着说： 哼，刚才不知是谁大言不惭，居然说绝不让我踏足半步，如今我可不止要踏足半步这么简单，更要把你们这些人赶尽杀绝。 只见他素手高挥，战无不胜的霍神大军便排开阵势，气势如虹地杀了过去。天龙使者等人节节战败，风云看着霍夫人的大军压境，连忙对天龙使者说： 擒贼先擒王，不如我飞身冲过去先杀了那女人再说。 天龙使者大叫： 万万不可。 可是还没等他说完，风云已仗着神功飞身越过雷池，杀向了霍夫人。谁知那站在马车上的霍夫人却扬起嘴角冷冷一笑，还没等风云冲过来，就已经被他身边的弓弩队给射伤了。只见风云中箭掉落，三位长老纷纷大叫着要冲上去帮忙，却被天龙使者给一把挡住。就在关键的时刻，天龙使者披着一身黑色斗篷，以旋转的方式飞身赶到风云身边，替他一一挡开射来的利剑。原来他是利用身体旋转而产生的惯力，使射过来的剑受到旋转所产生的气流的影响而射偏，这样才侥幸救回了中箭的风云。暴雨和孝子连忙替风云止住箭伤。霍夫人妩媚的拂袖一笑说： 哼哼，怎么了，你们这些武林英雄谁第二个过来取我的人头啊？ 我去。 地烈手中大刀一横叫道。天龙使者立马拉住他的手说： 不可冲动，他身边的弓弩队不可小看，一旦你进入他的包围圈，就会被万箭射中。 可是天龙使者难道要我们坐以待毙吗？ 天龙使者说：这个霍夫人非常聪明，行军布阵也丝毫不差，倘若我们贸贸然冲去，岂不乱了阵脚？他此行的目的在于云荒剑。说到这儿，众人的目光同时看向了打斗着的慕容雪和北冥秋红。眼见慕容雪竟要被北冥秋红推向黄泉之水，慕容雪突然浑身运力反转过来，将北冥秋红压向黄泉之水上。突然北冥秋红又反攻将他压了下去，只见眼前的二人离水面越来越近，战况也越来越急。突然一根巨大的圆木打向水面，成功地接住了就要下落去的两人。两人身体落在圆木上， 纷纷找到了立足点，又以最快的速度站了起来，然后虎视眈眈地看向对方。百名秋红看着重伤的慕容雪说：“告诉你，我是不会放手的。”慕容雪吐了口嘴里的血，冷冷一笑：“哼，我也不会放手。”二人仍旧争执着，不肯放手云皇剑。突然，脚下的云母被水面荡起的热浪给震开，泉眼开始爆炸了，以最快的速度吞噬了浮在上面的所有地块和木头。二人虽然纵身飞起，但身体仍旧被激起的黄泉居水打中，所到之处衣服开始迅速被黄泉之水侵蚀。 快离开那里！ 叶金红姐妹俩在那儿叫着，然而他们两人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要死就一起死吧！ 慕容雪大叫着，用尽全力推着本明秋红往黄泉之眼沉下去。看到这，霍夫人冷笑着说：“ 哼，我可不想再和你们纠缠。在云荒剑被毁灭之前，他尽快夺到云荒剑。” 只见他左右双手再度一挥，准备拉开包围阵势，但奇怪的是，他的霍神大军竟然在原地动弹不得。他诧异地看着眼前的天龙使者和云荒四老，只见地裂举着大刀嘿嘿一笑，然后对霍夫人说：“ 哼哼，你先看看他们脚下踩着的是什么吧。” 霍夫人诧异地低头看去，刚才他们迫不及待地踏着未消退完的硫磺烟雾过来，地上的情况并不是十分明亮。如今黄色的烟雾从莫吉小腿的位置慢慢散去，当他们仔细一看的时候，才发现脚下踩着遍地洒满的符咒，而符咒与符咒之间正连接出一股红色的气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渔网阵。风云也仰头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们的渔网定身阵，以定身符分布在四周，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渔网包围圈。虽然定身咒面对如此庞大的军队所发挥的力量有限，只能起到定住行军范围的力量，虽然不能定住他们的全身，但也能牵制住他们的双脚。这样一来，你们莫说是前进十步了，就算再想前进半步都没有办法。” 霍夫人大惊，拼命挥舞着手中旗子，但霍神大军再怎么挣扎努力都无法举步半寸。大家都着急地看着马车上的霍夫人，保护在他身边的小何也着急地对他说：“ 夫人，情况对我们不妙。” 霍夫人挥袖看着那天龙使者说：“ 天龙使者，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竟然以诱敌之术骗过了我，还让我踏进你布下的陷阱。” 天龙使者双手环绕在胸口，低头哈哈一笑，然后对他说：“ 哼，霍夫人，你如此聪明，我们倘若不用这招诱敌之术，又怎能骗过你，让你误以为我们节节败退，不敌你的霍神大军，最终退出了硫磺烟雾阵。其实在烟雾硫磺燃起的时候，我们便绳定了作战计划，先有四老布下满地的定身符，然后再假意装作战败退出硫磺烟雾阵。我料定你为躲云荒剑心急难耐，定不会花费太多时间来等烟雾散去，自然就可以借助你心里的着急，让你们在无法看清脚下情况的时候自动走入硫磺烟雾阵内。等你的火神大军进入范围，四老的施展阵法，启动定身咒，然后用生产的气波作为鱼线穿梭在定身符上，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渔网定身阵。霍夫人，现在你进退不得，就等着袖手就擒吧。 哼， 霍夫人冷冷地看着天龙使者他们，身边霍庄主看着情形不妙，连忙赶到霍夫人身旁说， 夫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霍夫人看着他和小何说， 只要你们不踏在定身符上，就可以行动自如。 小何摇摇头， 可是单凭我二人之力，又如何能抵挡住云荒等人？ 霍夫人冷冷一笑，然后看向四辆火球战车说， 哼，你们兵分两路，逐一点燃火球战车上的火球弹，等火球发射过去，就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哪还有我们再动分毫？到时候什么渔网定身阵也自然就解除了。 霍庄主看着霍夫人点点头说， 夫人果然聪明。 二人点点头分头行动，只见霍庄主和婢女小何从霍夫人身边左右分开，踏着霍神大军的人头啪啪啪飞身跳到身边的火球战车上去。只见他二人高举插在战车旁的火把，站在战车上原地待命。霍庄主看着云荒的人哈哈笑着说， 哈哈，夫人，只等你一声令下，我就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 霍夫人甩开手中的小旗子，看着天龙蛇蛰等人笑着说， 呵呵，我就站在这儿也能把你们炸得粉身碎骨。天龙使者，这场战看来最终还是我赢了。 小子扶着受伤的丁俊着急地看向天龙使者说， 天龙使者，这该怎么办？ 方云看着四辆巨大的火球战车，再看一旁的天龙使者说， 现在凭我们的功夫是飞不出火球爆炸的范围的，天龙使者，我们四老施展阵法，利用结界掩护你和丁俊小子离开。 一旁丁俊着急地吐出一口鲜血，拉住风云的衣袖摇头说， 风云叔伯，你们现在都受了伤，再加上刚才施展了强大的渔网定身阵，早已耗尽了功力，现在又如何能有办法再用阵法施展结界作为保护？ 地里狠狠地把大刀插在地上，看着丁俊说， 你放心，爹就算死也会保护你们离开的。 五老惊雷突然哈哈大笑，然后举起他的铁臼坛喝了一口酒说， 那好，那就让我们四兄弟好好的杀他一战，哪怕是死也能死在故里，我们云皇四老魂葬故里还怕他什么？ 三老暴雨也点头笑笑，四人已做了必死的决心，是要保护身边重要的人。突然天龙使者哈哈一笑，然后抬头看着他们说， 四老如今一把年纪了，还是这么冲动吗？有我天龙使者在，怎么能让他们在云荒放肆呢？ 天龙使者， 小子诡异地看着眼前穿着黑色斗篷的天龙使者，虽然他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但是他每说的一句话犹如一个希望。他用力地点点头，信心百倍地看着天龙使者。只见天龙使者用手指着霍夫人说， 夫人，我想你还是投降吧，否则的话会死得很难看哦，一个大美人是不适合出现在战场上的，更不适合就这么死在战场上。 天龙使者的话终于激怒了霍夫人，他挥手高喊， 点火。 只见霍庄主和小何同时用手中火把点燃了火球战车，不过这一次战车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对云荒的人射出巨大威力的火药弹， 只听那导火线嗖嗖几声燃烧过后，战车居然丝毫没有了动静。天龙使者哈哈一笑，然后用手捂住嘴说：对不起夫人，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在你的火球战车上做了点手脚，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带着这四个笨重的家伙千里迢迢赶来云荒。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华夫人此刻已经吓得面色苍白，无力地瘫倒在了车上。因为他最后孤注一掷的一招竟然被对方给将军了，如今他才是真正的输家。看着霍夫人花容失色的模样，二老地烈挥起手中大刀，愤怒地向他飞去，高喊着说：让你尝尝我云皇二老的厉害。 夫人小心！ 战车上的霍庄主不顾一切飞身过来，替霍夫人挡住地烈砍下的那一刀。只见那无情的大刀已经深深地砍在了霍庄主的后背，银色的盔甲裂开，地烈的刀硬生生地砍在他的后背上。地烈万万没有料到霍庄主会用自己的身躯来替霍夫人挡住这致命的一刀。霍夫人大叫着将霍庄主的身体抱在怀中，用手捂住他背后的伤口，可是伤口太长，已流血不止，血如同流出的水从他指尖穿梭而过。替霍夫人挡下致命一招的霍庄主沉重地倒在霍夫人怀里，霍庄主身上的一滴血溅落在霍夫人眼角，他颤抖地抱住她，伤心地说： 你这又是何苦？ 霍庄主嘴角微微一笑，然后默默地看向霍夫人，口中唤着她的小名说： 小柔，我能够替你而死是值得的，是我你的丈夫至死都要保护你。 霍夫人颤抖的手抚摸着他的脸，然而此刻的霍庄主已经含笑着死在他怀中。他心中有痛，眼里有泪，忍住伤心看着怀里的这个男人，他的丈夫。轰隆隆，就在此刻，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响，只见那红色的黄泉之水暴涨上了天空，威力足有一山之高。而在红色的水柱暴流之上的，正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慕容雪同北冥秋红。慕容雪侧眼看了一眼冲他叫喊的叶金红，心中想着：金红，这是最后一次看你了吧，现在我就要带着这把剑一起埋葬在这黄泉水里。他大吼一声，犹如恶狼发出的最后嘶吼，用尽全力加上快速下坠的身体，将北冥秋红快速地压向水柱上。与此同时，往上爆裂的水柱也已达到一个高度，正急速往下坠落。天龙使者回过头来冲他大叫：就在此时！是的，就在此时，将一切的恩怨都埋葬在此，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北冥秋红邪恶的双眼看着慕容雪，他真的要将这一切埋葬吗？北冥秋红下沉的身体不受控制，连忙冲他大叫：你也是云荒的传人，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起重建云荒帝国？慕容雪看着他说： 为一死的爱情和仇恨而活的人，永远只能追随别人的脚步，我就是我自己，不想成为死去王国的复兴者，因为我不是为过去的事物和人而活着，我只为现在的自己而活。 既然如此，你难道 很舍得叶金红吗？他还在等你回去。他咧嘴一笑， 哼，我虽然不会为了什么人而活，但我愿意为了这个女人而死。北冥秋红挣扎着说， 他不希望你死，你别傻了，快放开我，不然我们俩都会没命的。 你怕了吗？我还以为你是个不会害怕的人。 就在此时，慕容雪突然放开了紧握住云荒剑的手，飞身再度跃起。他纵身双脚连续地踢中了北冥秋红手上的云荒剑，高喊着， 去吧。 只见北冥秋红手中的云荒剑被慕容雪倾尽全力的脚给踢开，嗖的一声，以极快的速度义无反顾地向红色的黄泉之水里坠落。 啊，云荒剑！ 北冥秋红大叫着，随着云荒剑一起坠落下去。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千万遍，哪怕你。

沉入那红色的黄泉之水中。就在他指尖就要碰到的一瞬间消失了。 不，他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他的梦想，他要夺回那云荒帝国， 那是属于他的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够轻易夺走，哪怕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或者是这令人恐惧的黄泉之眼。扑通一声，谁也没有想到北冥秋红竟然追随着已经沉没的云荒帝国而去。 慕容雪口吐鲜血，用尽全力的他最终虚脱地从天空坠下，他的身体已无法再用气，宛如一片飘落在人间洁白无瑕的白雪。 叶金红看着他坠下黄泉之眼的身影，大吼一声，不顾一切的分身飞了过去。就在他接住慕容雪的身体，抱着他一起滚落坠落的时候，黄泉之水再度喷发暴涨，啪的一声巨响，掀起了巨大的无数水流柱来。水柱往上喷射的强大气波一把将他们两人抛向了高空。借助这股无形气波的叶金红抱住怀中的慕容雪，拼命地纵身跃出了黄泉之眼。就在他二人落地的时候，叶金红的后背因被水柱强大的气波所击中，内脏已经受损。他扑的一声一口吐出一口鲜血，摊开双手倒在了地上，昏了过去。 金红， 慕容雪大叫着抱起他。最后一次巨浪扬起，周边的地块已被黄泉之眼强大的冲击给冲裂，正在急速的爆裂开来。天龙使者看着那急速裂开的地面，对大家高喊，大家快离开这儿，黄泉之水就要蔓延过来了。众人纷纷逃开。天龙使者看着呆呆站在那儿哭泣的叶琳琅，一把拉住他喊， 快走啊，难道你想死在这儿吗？ 叶琳琅挣脱他的手大喊， 我要等他出来。 天龙使者摇摇头，冲他高喊， 别傻了，他不会回来了。 听到这儿，叶琳琅的眼泪如同决堤的河水，顿时无法克制地流出眼泪。他咬牙看着慢慢向他袭来的红色潮水，痴痴一笑说， 我说过我不会离开他的。 说什么傻话？ 天龙使者看不惯的伸手打了叶琳琅一个巴掌， 他根本就不爱你，一个不会用心去爱别人的人，你又何必苦苦执着，到头来受伤的只会是自己，像他那样谁都不爱的人就如何能做一个好国君。 他低头看着脚下碎裂开来的地块，身体随着地块摇摆着，准备任随他的一起沉沦下去。就在地块彻底碎裂的一瞬间，他感觉自己脑海一片空白，身边袭来热气腾腾的黄泉之水，他的身体正要下沉，水正要打落在他失魂落魄的身上。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天龙使者紧紧抓住了他的手，不顾一切的带着他飞身逃离出去。他们的身后顿时传来巨兽一般的嘶吼声，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山崖上的石块开始崩裂倒塌，火神大军脚下的渔网定身阵此刻已解。众人哭喊着一一向四处抱头逃窜。悠悠的湖水畔，一袭白衣飘飞的霍夫人独自站立在船头，用伤感的眼神回望前尘过往，不由令人唏嘘。他转头看向站在岸上的天龙使者说， 你为何要救我？ 天龙使者双手抱拳环绕在胸前对他说， 因为我不想看见你死。 他微微一笑，然后伸出手说， 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同我一起离开？ 他摇摇头， 我决定和另一个女人一起浪迹天涯，所以不能和你一起离开了。 她是谁？ 夜灵狼。 他抿嘴一笑， 哼，要治愈一个人内心的创伤是不容易的，你有把握吗？ 他摇摇头，我没有，因为要治愈一个内心的创伤是不容易的，同样他一个人承受内心的创伤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想陪在他的身边。 华夫人微微一震，然后对他说， 我能看一看你是谁吗？ 天龙使者笑笑，天龙使者笑笑，伸手取下盖住双眼的斗篷。他嘴角一笑，转过身去叹息着说， 哼，我一直不明白你是在什么时候在我的战车上做手脚的，其实我早就该猜到天龙使者是你。 看着悠悠远去的船只，天龙使者心里微微一笑，然后带上斗篷转身离去。当叶金红依偎在慕容雪的肩头再度醒来的时候，天已近黄昏，仰着头看着远处天边的日落，那红色的天空映衬着崖下红色的黄泉之水，他觉得自己此刻已经精疲力尽，只想缓缓睡去，不会考虑现在在哪儿，明天将要去何方。眼前的黄泉之水已经蔓延成了一片红色的血池，湖水因为得到天龙使者和云荒四老的阵法压制，已慢慢沉睡成为一汪死湖。黄泉之眼通往黄泉的幽冥之境，而此刻所有仇恨都已随着那把云荒帝国一起沉睡在了悠悠血湖之下，连同北冥秋红一起。他或许怀抱着他的宝剑永远沉睡在属于他的王国之中了吧。是一场梦，一场人生岁月的梦，蹉跎了太多希望和失望，但是人生又岂能如所想那般尽如人意呢？岁月苍茫，时梦久生，红尘迷茫，又该何去何从？慕容雪怀抱着他淡淡地说，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他点点头，安稳地躺在他的怀里，这怀抱好温暖，令人感到如此安稳。他竟然有种想要就这样一辈子依偎在他怀里的感觉。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他默默地说着。他抬头看了看眼前的云荒，然后抱起他虚弱的身体离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云荒的日落，这日落太伤感了，宛如一片血海就要将人吞没。他虚弱地问他， 我们以后要去哪里？ 浪迹天涯，四海为家，你愿意吗？红色的夕阳映衬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他们身后留下了那片红色的黄泉之湖，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属于他们的。如今他们要开始他们的人生，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生。他嘴角浅浅一笑，抬头看着他挂着伤痕的脸和那双清澈的眼睛说， 只要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金红，我不会再让你累了，我们会永远离开江湖种种，逃避尘世纷争，过逍遥快活的日子， 你说好吗？ 好。 他心满意足地把头依靠在他温暖的怀里，此刻再也无惊风雨，也不惧前路苍茫，找到能相互温暖的伴侣，如此便也没有什么是可怕的了。尽管这个江湖比我们想象中冰冷无情，人生无常，祸福担心，虽然艰难，但我们仍要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潇洒。琳琅，你是否也知道这个道理呢？但愿你能够忘记一切，过属于自己的人生。叶琳琅站在海边，看着远处的海水发呆，晚风吹拂过他的面颊，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余光一站之后，他就变成了这样，始终不肯开口说话，任凭别人带着他四处游走，漫无目的，脑海一片空白，充满了痛苦和回忆。身后的杂耍班主无奈地看着他摇头叹息，这些日子以来他都是这样傻傻地在发呆，或许他应该自己去经历内心的痛楚和创伤吧，有些伤痛还是需要自己去治愈的。对于北冥秋红这个骄傲的男人，他实在是爱得太累了，他可不希望看见以后的叶琳琅是为了爱这个男人或者是恨这个男人而活着，因为这样就太无趣了。他的世界永远都在追随着一个已死的人而活，这样活着的人岂不跟死人没什么分别？他要带他去不同的地方，经历千山万水，洗涤他内心的苍茫，希望经历不同的风景能让他渐渐淡忘内心那片潮湿的沼泽，令他可以重新振作地活下去。爱情或许很深，但时间终究是一味治愈的良药。杂耍班主拍拍屁股上的灰，冲他大叫，我们走吧。大块头和侏儒嬉笑着在他身后相互捉弄对方。叶琳琅叹息地看着眼前波涛汹涌的海水，嘴角轻轻一扬，摸了摸指尖的发丝，一往情深必定无法至死不渝，因为爱情会在时间的岁月中有所磨损，所以有的时候恨往往比爱来得更真切，更接近至死不渝的地步。他之所以要坚持，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例外，人人都是如此，都以为自己是个例外，但他现在不想如此固执下去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仍有很多事情他想去做。喜欢一个人是一生一世的事吗？还是只是心动时的一句谎言？如果有机会，他想学着真正去爱一个人。 本主，本主。 远处的石坡后，老邱带着杂耍班的一行人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冲杂耍班主高喊着， 老邱。 杂耍班主瞪大眼睛，几乎不敢相信是他的旧部来报道了。老邱带领着杂耍班的人再次找回了他们的班主。老邱气喘吁吁地指着杂耍班的破旗帜，哈哈笑着对他说， 哈哈，班主，我们好想你啊。 老邱，你们怎么来了？ 杂耍班主大喜，连忙拍了拍身上的灰土。杂耍班的成员纷纷围到他身边，帮忙拍着他身上的灰土，帮忙将他衣服上的枯草给摘下来，还心痛地说， 班主，你可知道我们有多想你，你瞧你都饿瘦了，我们为你准备了上好的酒菜，你快随我们回去吧。 杂耍班主看到杂耍班的成员们这么爱戴他，突然 有些感动起来。老邱指了指不远处停靠在海面上的一艘破船，对他说：班主，你瞧，我们为了迎接你，特地为你买了艘船呢。他顺着老邱指去的方向，果然看到一艘有些破烂的船停靠在海边，立刻扬起头来，双手叉腰，马上就找回了昔日老大时的那种威风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想也没想就往那条船上走去。老邱佝偻着身体又对他说：班主，你不在的日子我们总是被人欺负，现在你回来可就好了，以后就可以带领我们了。船上的成员也点点头说：是啊是啊，以后我们就不会再被人欺负了。老邱又指着船说：班主，你瞧，这条船是我们亲自为你准备的。 威风威风威风，老邱，这次你想的真是周到啊，来，这个鸡腿奖励你吃的。 老邱高兴地接过他的奖励，看着被烤得焦黄又油滋滋的鸡腿，大块头和侏儒也馋得跟着凑了过来。 班主，我们一直都觉得你是最威风的啦，所以才一直跟着你呢。 两人说着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准备从烧鸡上撕下块肉吃吃，谁知道却被杂耍班主一把打开，只见他笑眯眯地又撕了块鸡大腿，然后跑到岸上去，看着悠悠目视着远方的夜琳琅说： 来来，美人，快吃鸡大腿。 夜琳琅用眼睛瞪着他，没好气地说：不要。 干嘛呀，你瞧我现在可是一班之主，你跟着我也算不错呀，怎么还不开心呢？以后我就带你去遨游世界，云游四海，这样的生活多逍遥自在呀。 夜琳琅突然不说话，定睛盯着他问：是你救了我吗？杂耍班主支支吾吾地看着他说： 当然是我救你了，等我和大块头侏儒一起赶到云荒的时候，哎呀呀，四周情况可真是惨不忍睹，又见你受了伤昏迷倒在地上，我一时好心就把你给救回来了。 那天龙使者呢？ 我怎么知道什么使者不使者的呀？ 他拼命地摇摇头，然后又看着他沉默不语的脸，笑着说： 哦，好了，不管那天龙使者是什么人，反正丢下一个女人不管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好人，我以后都会好好的待你的哦。 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因为我喜欢你啊，美人。 看着他油乎乎的手正准备朝自己脸上摸来，夜琳琅先出手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岂料他却哈哈大笑，一脸幸福的样子说： 哈哈哈，真香真香。 他突然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问他： 你到底是谁？你是天龙吗？ 他哈哈大笑，然后跳上船头，高举着手中鸡大腿，摆出个威武十足的模样，扬起头感慨万千地说： 哈哈，既然你这么问，我不得不承认是。 琳琅笑着跳上船去，随手夺过他手中的鸡腿，看着他白了一眼说： 我不信，一条虫怎么能变成龙呢？ 杂耍班主捂住肚子大笑： 呵呵，原来美人有这个癖好，喜欢抢人家手里的东西吃啊。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跳跃这平凡的奢华，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曾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为了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们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